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 TNF 100 2018北京国际越野跑挑战赛在北京汇通诺尔狂飙乐园举行，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连续3年以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赞助这一赛事，并提供工作车辆，助力本次比赛圆满完成。同时为鼓励更多人享受户外运动，进一步拓展和探索生活乐趣，斯巴鲁今年特别结合赛事举办了生活方式体验活动，在帮助更多人挑战自我、激发潜能的活动内容当中，表现了对积极向上生活方式的倡导。日前吉利汽车发布公告称，其旗下附属公司浙江吉利罗佑发动机有限公司和爱信经济附属公司日本爱信 AW 株式会社签署协议，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新公司主要从事前轮四驱六档自动变速器以及相关零部件的制造与销售。据该协议显示，该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1.17亿美元，其中日本爱信 AW 出资7020万美元，占有公司60%的股份，吉利罗佑出资4680万元，占有公司40%的股份。新公司规划产能每年40万台左右，预计到2020年可实现量产。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非是不可，我们请到了林川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哎， 大家好，我是林川，还得单独请我一下 啊，必须啊，因为林川老师平常一般不在节目当中出现啊，就是经常会出去参加一些什么试驾活动啊，然后我们老见不着的呀。 不是全是我，不是全是我。 前一段时间车展啊，也是确实辛苦林川老师了，然后给我们搭了一个快车道生活馆，是吧？特别 主打生活，主打慢生活，让大家品味。 哎，不多说啊，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林川老师也是去参加了一台车的试驾会，是吧？ 对， Jeep 的大指挥官， 其实是他的一个全系的一个 workshop， 就是体现他的全系。当然，最重中之重的是体验他的大指挥官，还有他的这个上市。 怎么讲？他是等于说全系的车型都在有去可以试。 对，不是试，就是让咱们去 感受， 去感受。对，然后那个还有设计师过来跟咱们分享一些其中的故事。 好，那么其实说到大指挥官呢，它的价格现在也已经出来上市一段时间了，27.98万到40.98万。 跨度还是很大的，而且提供的车型非常丰富。 但是我觉得热度还是挺高的一台车吧。 很高。 因为毕竟这台车从入门版本开始就搭配了7座，很多说对于7座车型有需求的朋友们都在关注这台车。 就我觉得这种车在我眼里定位一直是一种功能型用车。 为什么叫功能型用车呢？ 没错， 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功能它就是主打这种越野，但是它可能现在越来越贴合于咱们城市的生活，越妥协咱们这种生活。然后它可能在配置上啊，在舒适程度上啊，可能会做一些调教不一样，然后会导致这样的跨度，价格跨度会比较大。 那你们觉得说在越野的时候应该有舒适性配置吗？就比如说在外， 你看它这个定位，它那个车的定位叫全场合。 全场合 就想什么都兼容，又得想越野，然后又得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其实这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挺难的。 其实你说那个呢，说我们在专业越野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舒适性配置， 我觉得也是因场而定和因个人喜好不同吧。 不要说的概念这么，其实我 就是因为我确实找不准这种一种 专业越野 定 啊，不是 那肯定不需要， 不适用于说这个条件， 就让你野的有风度。 你 我只是说出去野差不多啊，理解一下这个概念，专业 让你野的很体面。 因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问我们出去越野玩行不行？我说你什么级别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我说三级之前您尝试一下 OK。三级之后的你要是没有什么经验，没有车队，没有多少年的这个背景，您就别上去潮乎了。 其实他这个车定位，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定义于城市，对吧？就比如咱们，因为咱们终归是得在城市里上班，得工作。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给越野定位一个什么级别吗？ 什么样子 吗？就是出去，就比如说城郊。哎，那边有条土路，我们去越野吧。 对，就是这意思，就是你平常在这个大城市中，你这个过渡完以后，你周末比如带朋友啊，带家人想去野一下的时候，你有这功能。 他其实就想到那个 off road 的这种路面，就是除了公路之外的地方行驶，在 撒撒欢， 对，森林里边啊， 对， 或者是草棵子啊，或者是这种稍微倾斜一点路面泥地啊，感受一下大自然。 主要是我感觉是宣泄一下 啊。 这个我们在很多广告当中应该见到过类似的场景吧，比如说这个主人公住在山顶上，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山下 啊 ，mountain top。 哎，对他这个一路上下山的时候要经历各种这个曲折蜿蜒的路面，哎，这个时候车的性能就会被他发挥出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然后又有速度又精准的操控，然后又非常潇洒的走到了他办公的地点。哎，这时候他又换上了他那身西装，哎，上班去了。 这是国产广告套路？ 哎，不是，国外的。 哦。哪个国家现在也走这么粗暴粗暴？ 反正这个它就是定义的是全场合 啊。对，我确实挺好的。这台车，因为林川之前在试驾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了，它有公路的试驾，也有这种偏向拉力的这种场地的试驾， 对，特意安排了一个。 而且它里边兼顾了很多的科目和样式，所以说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林川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车的整个的一个试驾体验，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大指挥官他最喜欢的那些点。当然呢，还是要跟大家说，这是一台全场合使用的很大的七座的 SUV， 啊，价钱是279,800到409,800。关注的朋友呢，可以听我们后续的节目，看看您是不是需要这样一款车。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试驾感受。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你是哪？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机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林川。 哎，我们今天说的是大指挥官的试驾报告，那说到试驾报告应该交给林川老师来讲了。 OK， 这个公路表现怎么样？ 公路表现其实它给我感觉它起步的时候有点窜，这有点就有点像日本车的一些调教，因为我家里有台像类似的车，然后它的起步很窜，然后中速高速的时候其实表现就还算很平稳了。 那你是期望在起步的时候也会稳定？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车不用特别窜嘛。 就是可能跟它的定位有关系，它还是需要相对缓一点的起步。 我觉得毕竟是一辆大车，还是因为坐的人都可能相对稳定，可能会更好。但是它的这种又得兼顾动力，可能调教可能就会在起步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受的更直接一些。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觉得它起步窜的话，那你用控制油门的方式可以让它平稳的 轻轻一点窜出去？ 它控制不了， 那就得细微的操作，那样就不符合咱们这个开车的这种习惯了。 那 这可能会带来驾驶员会相对累，就是如果要靠纯靠你的脚腕的这个力度和你这个驾驶习惯来控制这辆车的油门， 那斯巴鲁的车你就不好开了。 对， 我想问，这是不跟它的这个发动能系统是不是也是有关系？因为它这个发动机用的是跟埃尔法罗密欧是一样的，然后它的变速箱是9AT。 不，这个发动机是一方面，变速箱是一方面，它就是它还是强调说在低速的时候让你有一个强大的低扭输出， 给你一个信心是吗？ 因为是这样的，它只有说在有的时候我们跟车呀也好，也会在我们城里边加塞有这么大个车，想让它突然间出去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定有一定它自己的初衷，但是你要觉得窜的话，那我也没办法。 对，它可能是根据定位人群去选择的这个。 但林川说到了，它这台发动机是来自于那个 FCA， 就是这个克莱斯勒集团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就是阿尔法罗密欧 对 上面搭载的那个 2.0T 的发动机。 对，现在用的是一台。 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高功率，一个低功率。 反正我们当时试的是高功率。我当时听这个试驾师跟我们说啊，就是这台的这个发动机调教要比阿尔法罗密欧那还要猛一些。 应该是还是强调低扭， 因为毕竟车也要大也要沉了嘛， 对， 动力上面还是 扭矩要大， 提升一些。 你知道吗？其实扭矩大的车很麻烦，就是为什么说很多的人开野马特别开不了，或者是有人开超跑开着开着转圈然后就怼墙上了。扭矩太大了，四个轮子分配不好，打方向就会出问题，所以有可能也是低速的时候上的比较快的一个原因吧。 对对对， 那么整体来说算好开吗？ 挺好开的。对，我觉得像什么走山路啊或者走能为就特别能凸显它， 因为这台车在我心目中看过来就相当于那就是2吨重的一个车，挺大个的吧， 挺重的了已经， 对吧？ 挺重了。对， 那它开起来算轻巧吗？ 很轻巧，我觉得一个女孩开也没问题，一只手也可以操控啊，没问题。 就是它的方向盘也是比较轻的， 对，非常轻巧。 那高速的时候它会加重吗？是随速？ 没有，它不会像那像日本车那么轻，但是它会相对来说轻一点，让给你一种很舒适的感觉，会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 公路表现10分的话打几分？ 8分吧。 8分， 对， 舒适度包括驾驶起来都还挺 OK 的。 都 OK， 对。 那好，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到 Jeep， 那就是它的这种泥地啊， 因为对、 啊、 对于它的定位来讲，一个功能性用车能到达这种级别，我觉得就让我挺意外的。其实开起来是蛮舒服的。 哦，你是觉得它既能兼顾越野，在城市里边开着又特别舒服？ 对，因为我一上这车，我给它的这个先入为主了，我就定义它是一种功能性用车，知道吗？对，所以我对它的这种表现相对来说有些意外。 哦，那就是说，其实它的城市表现和公路表现，你是给出了很高的这个评价，是吗？ 对，因为它有一方面的舒适也来源于它的做工，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 哦， 就是包括我上这车，我更意外的是。Jeep， 我原来给我的感觉啊，像牧马人什么的，里面都非常的粗犷，对吧？ 对，没错， 非常的就是 拉手， 不修边幅的那种，就是要野。但是这款 Jeep 给我很直观的感觉，我去，它的座椅，哪怕 啊、我用我做的是那个高配的那个 顶配的啊。 翻毛皮你能看得见的地方，包括壁柱也是翻毛皮去做包裹的。 嗯嗯。 然后你的那个正面也是那种软的， 就全皮全软是吗？ 对。然后你的门板上也是软的，但是前中控不是软的，是那个搪塑的那种，但也是软的， 也是软的， 对对对， 不是皮的， 对对对。 哦， 这就是。 它营造了一个 吻合它的那个定位嘛、啊、全场鹅，我们说它出去撒欢的时候倒没问题，那出入一些比较商务啊或者有特殊需求的场合， 后排还有衣钩很适合你、哎、你可以挂西服， 对， 你知道吗， 这种 这点我当时这块 能挂三米长的大衣吗， 我这边拍了照片你可以看后面、啊、后面就在那个后边的灯，就在那个门灯上面有一个小挂钩、嗯、你可以挂西服， 所以说这种小细节上的处理都完全是为了 对 它 的细节上处理，就是给你一个全场合的一个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 嗯， 外边很粗犷很野，然后里面做的很细腻，然后布局什么也好啊，真皮包裹还有带衣钩，那 它见棱见角的设计确实给人感觉是挺硬朗的哈， 就我觉得还是那种美国车的风格，还是 是没错、嗯、也是依稀能看到之前在国内卖的进口的那一代的大指挥官的时候，多少能看到一点影子。 对 啊， 所以说一个品牌会给你们根深蒂固的先带来一些先入为主的 概念，那肯定啊， 就是说它的这种也就是 off road 的表现，就是越野包括四驱的能力会很强，所以你们要优先考虑它，不是就它强项优先考虑强项之外的东西。 对， 然后你们考逛，你们都说完了。我其实我关注这台车，因为车很大，你知道吗？车大的在这个。越野表现当中，在 offroad 这种表现当中、嗯、不容易表现得很好， 嗯， 而且车重， 嗯， 所以这都是问题。我倒挺好奇，跨一个疑问，就是这台车的四驱能力如何？ 它的这车四驱是智能四驱， 嗯， 智能四驱，它是就在你需要的时候，它会自己切换成四驱，比如你碰见雨地啊、雪地或者沙石地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周末带家里人去玩，突然碰到这种地面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成四驱，把动力分配到。 你家 雪 加冰雹， 嗯、那也太，那你就别出去了，行不行啊？ 我遇到过， 好吧。然后它会把你的动力分配给四个轱辘， 然后哪边打滑会在另外的一个驱动轮再加。 但你平常在城市里，你也不用自己切，它会自己就会变成省油的那种两驱。 嗯。 跑城市你堵车呀什么之类的，对， 因为我你有一段拉力的这个场地的试驾是吗？ 对对对， 然后 它里 面 就会有沙土地，然后我还开了那个运动档。 我需要切模式吗？就 我切了一下，切了有一个，它有四档模式，四档模式，一个省油，一个普通，一个运动，还有一个有一个沙石地跟雪地的这种。然后我当时插到这个沙石地的时候，明显感觉你的驾驶乐趣跟原来不一样了。 嗯， 你的转速你明显感，而且会有一点轻微的有种甩尾的感觉， 嗯， 就是四个轮子在地上在打转的那种， 嗯， 就非常好玩了。 哦，就是那让你呢可以野得起来。 对对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比较算有遗憾那点，它是不能自己切的，它属于智能四驱，就是你不能说随心所欲，你想调成四驱就调成四驱，它是智能去匹配的这种智能分析。分析你的路面情况是这样。 我知道、嗯、那泥地和沙地和包括雨地这种模式可以切的吗？ 可以。 Eco 和运动包括什么中， 对，可以， 这个都 可以 切， 这是可以切的， 它只不过是在锁定四驱这方面它没有。 对，你调整那模式只不过可能转速上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这个 在变速箱上可能不一样， 这个也算正常吧。无论我们平时你去开牧马人的时候， 对对对， 如果我们要挂到低速四驱的时候，也要在停车状态下才能完成这个挂上的动作，你这种换成了智能四驱，你要想说随时就切换了，那这个可能对这个要求还挺高。 我说一句啊，就是我不知道喜欢越野的朋友是怎么样，专业级越野的，就是起码在我这个我应该还碰过不少四驱车和越野车的这个人家身上啊，我没用过低速四驱，对不起啊，我没用过，我们也没锁过那几把锁，我非常 差速锁的， 你知道吗？我非常单纯的要承认，第一我不会用，第二我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路面， 很诚实，你就是不会用，我觉得 我也没遇到过那样的路面，我真不会用，也没有人教过我， 嗯， 就我觉得现在智能四驱符合我现在走过的最坎坷的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朋友开着那个大切诺基去到那个潮白河的河套里边，我们去测试一下这台车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四驱能力啊。它的里因为里边它有冰有水有沙，然后还有那种细沙，我们走了很多路面，其实都用不着那种所谓的锁定四驱，也不用低速四驱，智能四驱它 其实完全可以够用了。这些 就是我脑袋可能没有电脑好使，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儿，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说非要去要一个锁定四驱呢，那我建议您就是还是走那种专业的越野路线， 就这样能帮他省不少心，也可能你要要像他那么说，也确实是，对吧？如果我平时自己开，我要也调整四驱，会不会很费油？ 哎，你知不知道有人把四驱开坏过？有的媒体老师开坏了， 没有？你要爆一下料吗？ 我不爆料， 你爆吧。 这不人就不要提了，但就是这个使用，就有的时候老车说了，对吧？低速四驱，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特定四驱锁车的功能，这些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还有这些应用的情况下，我不建议您去就随便就哎， 我怎么感觉这车像你开坏了那四驱？ 我真没有，没碰过，所以不知为不知也，所以我不知道的东西我 还追古文，我操！ 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够用。 对对，其实它就是兼顾，它就是模拟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人平常上班啊，下班接个孩子，然后周末带家里人去什么近郊啊，去周边的那种山路去玩一玩。你不能特极限，我非得跟那种 Jeep 它原有那种广告地翻着，我得上墙，我得上个山，那你就 我觉得人上墙最快的方法是爬上去， 所以它可能兼顾于这种越野性能。 好，林川老师是把这个全场合的大指挥官的这种路面的表现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聊这台车，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试不可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吉普大指挥官的试驾报告，我刚才说的有点多了，对不起林川老师，做个总结吧，节目时间不多了、 行，那我就跟大家就是说点总结性的发言、我觉得这车我比较喜欢和意外的，就这车除了原有的刚毅的这种吉普惯有的这种造型之外，我觉得它可能给我感觉可能会更绅士更运动一些，两点都比较更兼容一些，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它内饰上的配置，包括给我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惊讶。它为它，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次做的就是 这么精细， 内饰做的非常好，什么真皮包裹都是那什么翻毛皮啊什么之类，而且还有顶配还有座椅通风，这点特别到位。 40万可以有了。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好啊，我觉得就是它虽然说做工好，但是设计很一般。它比如说它顶子上也是翻毛皮，但是它用的是浅色翻毛皮。我觉得如果用深色的话，它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档次会更高。我觉得这门它属于钱不会花，也做到这个 翻毛皮也不耐脏， 黑色会压 就是 对， 不是，但是黑色会显很高端、啊， 对 吧？黑色明显显高端、 啊，做成灰色好 吧。我就想你已经用了翻毛皮，你为什么不能用深颜色？去勾勒一下它的氛围，你没用、 好。 然后它的这个中控布局呢，我觉得就是它。一个穿毛皮，然后软的都是，然后它中间用一个钢琴烤漆，这个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搭配不是很好。 对对对，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把好的给你，但是我觉得可能好的还不够好。就是没有很和谐，哪怕它用一块什么钢丝拉， 你喜欢磨砂的或者是那种拉丝铝的， 对那样的，可能我就更符合它粗犷的一些性格。 你跟我一样讨厌手印， 对， 就是这种钢琴烤漆面特别讨厌手印。 对，而且它，我觉得它做工，你看后边还有带衣钩，可能会更符合于你的生活。然后就是它的配置也非常高，就是它有 CarPlay、CarLife，你有这一个，你就够了。对吧？而且什么东西你都是在里边操控就可以了，不用没有实力按钮，它这块就把你的多余的空间可能放杯件啊，放什么事，基本上这样设置非常好。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四驱性能，跑山路我跟对比车型跑过汉兰达，明显它底盘扎实很多，会很有自信。我开汉兰达在七拐八拐的山路上确实没什么自信， 有点软是吧？ 对，但是在城市上跑可能就是见仁见智了。 好，今天呢非试不可，林川老师带来了整个的 Jeep 大指挥官的试驾报告。如果您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来问林川，那他会把这个问题都给你来做一个回答的。那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人，你看屯子不再大，有山有水有树林，你的性情听我不老，所以能更划困。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家乡。